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Are we taking time or time out? I can't take the in-between. Asking me for space here in my house. You know how to fuck with me. Acting like we're not together. After everything that we've been through. Sleeping up under the covers. How am I so far away from you? Distant when we're kissing. Feel so different.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Feels like I don't know. Why you wanna bite your tongue for? The silence is killing me. Acting like we're not together. If you don't want this, then what's the use? Sleeping up under the covers. How am I so far away from you? Distant. Ooh. When we're kissing, yeah. Feel so different, yeah.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星期一， 是、 啊、昨天这一场可以说这个战线非常长的雨啊，让天气一下凉爽下来了， 嗯， 对吧。首先还是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哈。那今天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温度28到17度，限号呢是尾号限行呢是2和7啊。而且今天还是一个不错的传统佳节 啊， 是吧。 提还是不提啊？ 啊，提还是不提啊？ 提啊， 提 提 提，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 嗯 啊，七夕即将到来了，不是你为什么说不提？我想听听。 哎，老年人了，觉得这种年轻人的，怎么说呢？ 嗯，年轻人应该过的节日。 对。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真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嗯， 那你看牛郎和织女，人家是一对夫妻呀、 啊， 人家一对夫妻一年见一次面啊。对吧？这所以跟人家也是这个不是年轻人了，对吧？ 嗯、 人家夫妻正常见面，对不对？啊 啊！ 所以说你，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七夕节啊，如果按照这个传统来讲，它就不应该叫情人节， 应该叫什么呢？ 它本身叫乞巧节嘛， 对、啊， 这大家都知道，对吧？乞巧节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说两个人见面，为的是那些年轻的姑娘们觉得这哎呀，这个织女呢是那种心灵手巧的那种类型，对吧？哎，会编会织的那种类型， 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代表。 对，真的是传统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你比如这个一过门啊之后，最怕是什么？笨手笨脚那种儿媳妇，那婆婆肯定得给你脸色看。你不仅得这照顾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爱人，同时得照顾爱人的一大家子人。 哎呀，庆幸啊！ 那时候跟现在可别，现在是反过来了。那公公婆婆照顾点一个儿媳妇，对吧？ 好像也有点过了。 反正互相照顾嘛， 啊、 互相照顾嘛。 嗯、 而且那时候就所以说，大家就在这个七夕这天嘛，然后呢去乞巧，就希望织女呢能给自己一些这个，比如说技能啊、手艺啊，哎、 嗯， 能够照顾自己心爱的男人。 哎、 不是，比如说那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就是挺好玩的那么一个游戏的类型，叫什么叫浮针乞巧。就拿一碗水，如果把针放在上面了，针不是代表这灵巧的意思吗？ 嗯， 放在上面，如果飘起来了，证明哎，织女把这手艺传给你了、 哦， 就特开心，就能照顾自己的爱人了。现在想想，哎，七夕的时候，男朋友得到商场买点礼物啊，看个电影啊，对吧？ 嗯，今时不同往日了。 对对对对、嗯，而且现在节日越来越多，你发现没发现？ 是。 就什么七夕啊，还洋节，最早你比如说就元旦的时候。元旦节，是吧？ 嗯， 就带着女朋友说去看看电影啊，一块儿这哎，马上这过了一年了，讨一好彩头，在一块儿有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爱情的这种意愿，我们能是不是我们过了一年了， 嗯、 但是你看现在呀、啊，什么节都有，而且什么节好像都得买点礼物， 都能跟爱情扯上关系。 圣诞啊，什么元旦啊，什么爱这个情人节哈、啊，哎，所以说 小伙子们压力很大， 钱包压力很大，我们倒没什么压力。 是你没什么压力。 对，其实说到这个七夕啊，今天话题是七夕，怎么过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关注一条呢，关于也是爱情的一个消息哈。 是， 姑娘啊，本来是撞上那公交车了啊，小郭在驾驶公交的时候呢，被私家车给追尾了。简单处理事故，这个不用怎么处理啊，肯定是这姑娘责任啊。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哎，这小赵啊，就这个女性就说了，当时就感觉小郭是个热心肠啊，啊，非常积极帮忙处理事故，一来二去的呢，两人渐渐的也就产生了好感，并确定了关系，定在了在这个七夕到来的这个之前啊，举办了婚礼。 嗯， 汪也说了，七夕到了啊。 哎，就期待着浪漫的事情发生哈。 哎， 嗯，这缘分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啊。 挡不住。 嗯，虽然呢，这个两个人相识的这个一开场， 嗯， 这个故事的一开始， 嗯， 这个方式不太对。 对。 嗯，但是呢，后边呢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也是挺幸福。 你还别说，这也不算什么方式不对，这人家也正常的交通事故，也是谁都不想发生的，就简单一小事故。但我觉得，如果说轻轻的那么碰了一下，能找到自己这个终身的伴侣啊。也不就别影响这个正常的路上交通的情况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哎，是 对吧？已经获得福了嘛， 有前提啊， 是吧？ 接着来说，这个呢还是和这个路上交通有关系。 哎， 是说过马路神器又出新款了。 嗯， 那么在武汉呢出现了自动拉绳系统防闯灯，那么这个从人行道口马路闸机到这个行人闯红灯自动抓拍系统在街头出现之后，最近在湖北武汉街头又出现了一款治理中国式过马路的神器，叫做机器自动拉绳系统。那么每当红灯亮起的时候，拉绳自动落下。 嗯， 绿灯亮起的时候，绳子会自动上移放行。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对对， 嗯， 但是自动的了嘛，只要是这红灯一亮起的时候哈，啊，这绳自动坑，人家就来抬起来了。 嗯， 最起码人家不是说这为了什么怎么着，但是能给你提到一启示作用，就在提示你，哎，红灯了啊，您不应该过了。你要再这么跨过去的过，我觉得那就哎呀，没法再说了，是吧？ 其实多数人呐，在这个就是。这个出行的时候呢， 啊， 还是很注意交通，遵守交通规则的。 没错， 只有极少数的 个别人，有一些啊， 嗯， 人家还真是，说实话啊，习惯养的不好，就是不怎么看灯就直接过，没看见。还有一种呢，就是心里面习惯没车我还不过吗？ 没有这个规则， 哎，没这规则，所以说这也需要我们注意了哈。再来关注之前呢是走红网络的那个送儿上清华的那米粉店，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人家这歇业五天，在那个门口呢就写上了啊，写上通知说了，因为送儿子去这清华大学啊，然后呢去歇业五天等等哈。这桂林的这家米粉店就火了，店主也说了，说写这通知啊，也是顺便给自己放个假啊。走红了呢，其实也挺开心的。 嗯， 即使说儿子上的不是清华，也照样会歇业送儿子去上学。那这个其实呢，我们后来这记者呢到现场一看啊。目测呀，还真是有一大堆家长带着孩子去吃这米粉啊，蹭喜气儿去。 而且从这次开始，那么以后每到了这个高考的时节了，估计 这算一个观赏点了。这个 对对对，有一大波家长都回去了， 哎， 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尤其你看这字面上写着说，送儿子上清华。 嗯， 我觉得 读书 这对这个字条的背后都能看到这家长合不拢的嘴啊。太开心了， 确实是这样， 太骄傲了， 啊。而且你看，人家就是在边吃这个米粉的时候还说呢：“儿子，多吃两碗啊，这是允许你吃。为什么让你吃这个？你看人家那清华大学那个学子啊，就是吃这米粉长大的，你得多吃两碗啊。”其实之前咱们也说过一条关于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现在不是有规定说一天只有6000人能够这个参观游览吗？哎，很多家长就为了说让这孩子能这个上清华感受那氛围，特意花点钱，还得这个钻进这个快递小哥那车里边， 不择手段、 嗯、啊。嗯，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人都要注意，那就是淘宝、支付宝一段时间没有登录将被消号。 嗯， 最近淘宝、支付宝对于服务协议进行了更新，如果连续12个月没有登录支付宝，而且呢没有任何资产，在这个支付宝的用户当中，那呢就会被注销。 嗯， 如果需要再次使用，重新申请就可以了。但是呢，支付宝同时也提醒了，说在花呗、借呗有欠款的朋友们，啊，无论多久没有操作，都不会被注销的。 嗯，哎，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挺无奈的。 嗯， 就是当我们不用的时候， 哎呀，不行，就被注销了。 嗯， 但是呢，你稍微欠他点钱，哎，你发现永远都留着你这号啊。 是， 嗯，再来看一个吧，点赞啊，这个女孩呢也是示意这过往车辆啊停车啊礼让，护送一位老人安全的过马路。这事儿呢发生在宁夏的一个路上啊，一段斑马线前。一名老人呢面对车来车往啊，这个迟迟不敢跨出脚步，一名与老人对向过马路的女孩，也就是说这女孩啊对着老人往过走，发现这老人的这些行为了， 嗯， 然后呢看到老人那种困境了啊，主动的向来往的车辆打了一个手势，请他们停一下，然后搀扶着老人过了马路。女孩返回的时候呢，车辆哎人家也都主动停下来让她通行了， 哎， 这表示对她的尊敬和感谢。 嗯，对对对 啊， 嗯，希望这样暖心的画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出现哈。 哎，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七夕节怎么过的吧，收到过什么礼物吧，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金玟岐的歌曲《思美人兮》。 有兰花已芬芳，寒风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 mi sentido va pidiendo más. Esto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好的，一首歌过去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啊，说说自己这个七夕节啊。虽然刚才咱开头我说这其实这七夕节不应该说是咱们中国情人节，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呀，这个该送礼物啊，还得送， 一样也少不了。 该去吃饭啊，还得吃。 谁让这个浪漫的日子应该和爱的人在一起呢？那既然要相见的话，那总要有一些这娱乐的方式嘛。 对，还你说说现在年轻人，你们年轻人都怎么娱乐？ 哎， 你说要这样， 不要把我放在你的对立面，我们 明 明是同龄人。 如果说我有女朋友的话，我端着一碗水，给她一根针，我咱们来一个扶针起脚，她会不会把我打死？ 试试看啊！ 啊，对，我觉得所以说，这个还是得说说咱这个节日，因为有好多人，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小的惊喜的哈。 是， 刚才我看也找不着了，人家就说已经准备好礼物的了， 嗯、 咱们先。看看这个其他朋友吧， 是， 叫我毛毛老大，他说了，情侣是牛郎织女， 嗯， 我们是喜鹊，我们去搭桥啊，啊， 投身到这个工作当中， 哎对啊、就为这节日做出点自己的贡献， 是的， 也是应该，也是应该的啊，还有这个叫黄阿玛，他说了，早上起这准备进点花，晚上去卖花了啊。哎， 你看，这是聪明人。 对对对 对, 对， 有些人收获爱情，有些人收获真金白银呢。 哎，你说，比如说啊，假设今儿一天，这人家没有什么工作， 嗯， 早上起卖点花，然后去卖完之后，跟自己女朋友说了啊，我今天那抱歉，我今儿加班，我就有事儿，我就晚上晚点再回来，挣完一天钱，把这钱买一礼物送给人家，自己又没花， 嗯， 哎。多好！ 而且对于相爱的人来说，如果是就真彼此之间有真爱的话，天天都可以过成情人节嘛，也不局限在这一天，非得这一天表示礼物，明天送也行。 哎，但我问你啊，如果说你按咱们现在这种，就是咱们这年纪啊，80后这种年纪，而且就慢慢的归于这中老年这个步伐的时候，你去想着年轻人，你觉得可能吗？这个时候我倒其实啊。有点怀念就过去的那种这个婚恋嫁娶的方式， 嗯、 对不对？那时候男女都不用见面，这是不是父母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哎，那个时候如果你说，就过节就没有这么难受了， 嗯、 是不是？ 所以你没有女朋友，就找到根源了。哎呀， 不是，你这么就说就不太好了。 那啊，没办法，必须打击打击你。你看你这点小心思，哎呀，哎。我都替你未来的女朋友着急啊！ 没事，你放心吧啊！ 赶快扭转思路哈！ 对对，赶紧改过来。 看看这个相中丁香说了， 嗯， 他说其实呢，我是特别想收到的是一个书架或者是音箱，可惜啊，某人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某人不知道的是不知道， 是不知道今天是七夕，我们告诉他一句，要不知道该送礼物的时候，我们也提醒他一下，把他名字发过来。 我们直接帮你叫他一声哈。 对啊。 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 嗯，刘仁庆说了，哎，不过是普通的一个周一嘛，对我来说还是学习重要。 哎， 嗯， 你看这不过就一普通的周一嘛。 对呀， 一看就没有男女朋友的那种，对吧？如果有，人家就肯定不这么说，人家这一个人觉得无所谓，俩人肯定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嗯、 啊。还有这说刚刚分手的，你们聊七夕，这不是我们聊出来的，人本来今天就是七夕，这是你要和我一起看天嘛，他说的啊。 嗯 啊， 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嗯。 这位叫刘源的朋友说了，打算和闺蜜一起去吃火锅。 啊，闺蜜啊、 哎， 闺蜜一起吃火锅。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对于商家来说啊， 嗯，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这营销的一个机会。 我很怀疑很多的情人节这些名目都是商家给营销出来的。 哎，你看什么黑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我不懂，就是说这意思啊。 白色情人节那是人家就是 六幺八， 嗯， 是不是？ 是 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光棍1111 啊？ 啊，这现在你说都给炒的，就感觉跟购物节。其实现在节日有一个统称，购物节， 嗯、 哎，花钱节啊。好像一说钱就感觉从我肋骨上往下撤， 感觉你深受其害。 不是，就是说这意思。我觉得这，但是反过来，我要说反过来什么呀？ 嗯， 其实也给我们找了一个什么机会啊？ 哎， 我们去啊，就是能够这个找一机会一块跟闺蜜哥们儿吃顿饭，对吧？ 是 一块这个聚一聚， 嗯、 也是一好事儿。 对，单身的朋友在一起 啊，不单身的人家又在一起， 是 啊。哎，那你说，如果说就特好的哥们儿哈， 嗯。 比如说人家就去约会了，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他稍微的影响一下他的约会？特别好的朋友，你说你就比如说啊，你就哎怎么样特关心的问，今晚上去哪儿过节、 嗯、 哦，晚上我去那哪吃饭，我们俩去吃西餐 哦， 行，祝你幸福啊，晚上找几个哥们一块儿坐旁边吃哈、啊、 可以， 这样就太坏了啊、 嗯、 这个沈社他说了，说不但这个七夕要上班， 嗯， 连上一个双休日都没，不是这个是假日都没休，没放假。 就刚刚这周末没休息。 对，就周末都没休息。我大概一直都是这样。 哦、 啊，没关系，没关系。 是 啊， 其实你在忙碌当中可能会忽略到很多，细微的这种情感变化。 对， 嗯 啊。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嗯，这朋友也说了，他说我也是刚分手啊。 啊。 哎呀。而且呢，可能是对方离开了我， 嗯， 不能为了怕寂寞，嗯，就去和好，因为呢，想了想，还是要，既然选择要分手了， 嗯、 那么两个人呢，还是各自向前吧。 对， 不 能因为 回头草了， 不能因为这一个这个节日啊、 嗯， 就怎么怎么样。 是 啊，但是也不能这样啊，像那个悠悠他说的、 嗯， 叫上你的这单身的朋友们， 嗯， 一起到电影院买单号座去、啊， 又是一憋坏的。 对， 嗯。 买单号座就是隔一个坐一个， 对， 没有让他们没有就没有可坐的地儿啊， 你 买一个情侣卡座只买一个人的票， 不如包场吧。 包场起不到作用吗？ 既然你有那么多的闲钱。 对、 哎、 啊， 看这位叫杭小杭额娘说了， 嗯， 陪我的小情人一起过七夕。 哎，有自己小宝宝了， 老情人好像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了。 这必须是有孩子之后啊，人家就自己其实也是一种感觉， 嗯， 对吧？ 对， 就无论是什么节日，刚才咱们说了嘛，其实不是就是一花钱节嘛，就买自己开心，只要您开心，怎么着都可以， 怎么快乐怎么来吧。 是不是节日咱都开心？是不是节日咱都恩爱？ 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 啊。小苏也说了，说最好啊，咱们其实还别出门，满的街的鲜花啊。确实有，就是我记得好像这往前说得好多年前了， 嗯， 就是一出去之后啊，很尴尬，就是。买束花吗？啊，你就感觉买束花送给女朋友吗？啊，那买束花送给姐姐吗？啊，买束花送给什么？就是特别麻烦，就让你觉得呀，你这心里已经够难受了，你还得往你心上撒把盐呀，感觉。 哎，我觉得一般就像就是卖花的这个姑娘啊、小伙啊、 嗯嗯， 他们一般也会看的，就看你是情侣，就是至少是一男一女在一起。 你不是俩小伙子走在那儿，基本上都得问你。就你比如男女之间走，人家肯定问你这个、 嗯， 你一个男孩那走，人家也觉得你是不是过节去， 是不是要去赴约会了？ 哎，是不是去赴约会、嗯？尤其你看我这平时就穿的利利落落的，是不是？长着小伙长有精神，人家怎么能想到、 嗯、 哎是怎么回事？ 怎么不是单身呢？ 必须得一个卖点花给他啊、 嗯！ 开玩笑，开玩笑。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开心的七夕吧，怎么过啊？或者是接到过什么样的礼物？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说的话题，七夕怎么过啊？七夕这个都收过什么样的礼物呢？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 对，说到七夕，其实刚才我看到有好多朋友啊，跟我们聊的时候，其实都说到自己啊，这个单身啊，或者是其实是上班过度过的这么一事儿。 对 啊，这个和闺蜜一块儿什么的， 嗯， 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也不能说就挑这个人家这个有情侣的一块聊天吧， 嗯， 对吧？有情侣人哪有功夫听我们节目？今天 就在酝酿着怎么在晚上的时候好好过节呢。 对，咱一块聊聊吧，就是这七夕您觉得应该怎么过，或者是以前啊收没收过什么样的礼物， 嗯， 赶紧发送过来。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来看看那个睡眠家专家呢，其实这个教大家一个快速入睡的一个秘诀啊，睡眠差的人可以咱们一起分享一下。 是， 忙忙碌碌啊，躺在床上呢，有时候已经是凌晨了，白天打盹效率低，失眠多梦，黑眼圈明显。我怎么觉得像卖什么东西了，马上啊。 对呀， 啊，哎，明显啊，睡觉呢，这个是人类啊这必须的这个生活部分了。充足的睡眠呢，能够帮助恢复体力和脑力，舒缓这个压力啊。 嗯， 如今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呢，拥有一个好的睡眠都是一种奢望了。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一个这个睡眠的一个技巧啊。其实说起这睡眠，感觉大家睡眠有什么可教的呀？但是其实大家有过失眠经历的人都会发现了，这睡不着觉啊，真的是挺难受一件事儿，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嗯， 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看看专家怎么说哈。 哎， 嗯， 来看看这个睡觉呢，其实这个需要我觉得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啊，需要放松啊，其实是我们这个特别正常一种生活作息啊， 嗯， 充足睡眠呢也能帮助我们恢复体力啊，脑力啊，舒缓压力啊，进而呢维持这个走咱们身体的正常的运转。那近年来呢，其实这个国人的日睡眠时间呢，正在以每年0.71分钟的速度递减。按照中国睡眠研究会的公布的这一数据计算呢，从1900年至今啊，我们每天的睡眠时间已经平均减少了近83分钟了。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呢，2012年的一个数据也显示了，中国患有各类睡眠障碍的人，可能占比已经达到了38.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7%了。 嗯， 啊，首先我觉得要了解这个睡眠的时候，先了解一下自己的睡眠到底是不是合格的。 是的， 哎， 其实呢还是有一些标准可以用来检测的，你也可以自测一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合格。 嗯， 那么美国睡眠协会呢，不久之前刚刚发布了一份睡眠质量建议， 哎， 也是呢在这个提出了一些条款，我们可以作为参照。 嗯， 比如说您能否在30分钟之内入睡， 哎， 也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是不是就可以睡着了？ 对。 那么在晚上应该睡觉的时间，如果躺半个小时还睡不着，说明你在生理和心理还没有做好准备的，做好睡觉的准备，也可能是因为呢睡前做了一些比如说刺激性比较强的活动。 嗯， 那么建议呢睡前1个小时千万不要再玩手机再玩电脑了。 哎， 啊，如果呢这也不管用，那就可以稍稍推迟一下睡眠的时间。 嗯， 等你真的觉得有点累了再上床睡觉。 嗯， 不过专家也给出建议，推迟睡眠时间不能太晚，如果长期无法在半个小时之内入睡， 嗯， 需要考虑失眠的可能，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不是小事儿，别忽视它。 对，所以说入睡的时间这事儿其实挺重要的。 嗯， 千万别把它当成这个儿戏，比如说在家得了都玩会儿，既然没有这个就不想大家不想睡嘛，那得了我玩会儿吧，看会儿手机，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远离这些电子设备。比如您可以啊床头放一本书啊，这不是这种方式，真的我其实试过，不一定管用，但偶尔会管那么一两次用。 嗯， 对吧，看着看着你把书往上一搁，他也不用这个关闭，他只要往上一放就行了，你不像手机你还得给他锁上屏，哎，突然想起我还没定闹钟，一下你看又清醒了。所以说拿一本书，把所有准备工作放这个准备好之后看本书， 建议放一本数学书或者是 英语书啊，小 学 书， 哲学书， 哎，哲学书。然后呢躺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有一点我就没提到，就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应该起身， 嗯， 去外边坐一会儿啊，就别在床上再躺着了，哎，就去溜达一圈啊，或者热杯牛奶喝了呀， 嗯， 哎，弄点肘子吃，是不是 又精神了， 煮碗面。 嗯， 别啊，再来看看，其实呢还有一个这个测量标准，就是说 每晚醒来五分钟以上，不超过一次啊。如果说您这个夜里啊醒来好几次了，都是翻个身又睡过去了，不代表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啊是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每晚醒来两次，也是比较正常的。超过这个次数，应该考虑是否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或者是其他的疼痛不适导致建议去医院就诊了。就是说每天晚上醒来五分钟以上的不能超过一次， 是的， 不能您这个翻来覆去的一会儿醒了五分钟，一会儿又醒了五分钟，这睡眠质量就比较差 啊。尤其是老年人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 哎， 再来看一下醒来之后在20分钟之内能不能够重新入睡。醒来之后10到15分钟，一般呢身体还是保持放松的状态，更容易重新入睡。 嗯， 一旦过了这个时间点，身体呢会触发一系列的反应，让你越来越清醒。如果只是偶尔出现问题，那可以像刚刚这吴主播说的一样，下床做一些放松的活动， 嗯， 比如说再看看书啊，但是不要再玩电脑，不要玩手机。经常不能快速入睡，也要建议及时就诊。 嗯，你看这我这属于久病成医了吗？ 哎， 而且呢，你看这个，其实这点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在床上有85%的时间在睡觉，尽量就是说别把咱卧室啊，尤其是咱睡觉这张床，用作其他的用途，尤其比如说在上面看看电视、玩个手机啊，或者在上面工作呀。其实你看，无论是电视剧啊，还是咱们真正的生活当中，尤其那床有一大靠背了，好多人就把它呢当成一个休息啊，在家娱乐啊、工作哎结合综合体。如果真的是把它当成一综合体之后，你上去就没有睡觉的感觉了。 嗯， 你一定要让身体感觉，哎，我躺在这儿之后要放松，要进入睡眠了。 没错， 啊，所以说健康睡眠呢，最好是符合这样几个条件的。第一个，在晚间10点左右睡觉；第二个，正常的成年人这个睡眠时间呢，应该是6到8小时，但是因人的这个年龄啊，也是有所差异的。第三个呢，醒来之后第二天这个应该是精神状况良好，对吧？ 对， 这种状况才是对的， 嗯， 啊。 所以说这个健康睡眠的评价因素真的是比较多， 对， 嗯，确实不取决于睡眠的长短。 哎，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能够这个稍微的来鉴别一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差不多健康的，是吧？是不符合标准，是否合格的？那接下来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刚才说到了几个让您就是快速入睡的方式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持一下室内温度啊，就是让温度啊清爽宜人。一般的温度在15.6度到22度左右。这个时候就比较舒适了， 嗯 啊， 再来说就是保持黑暗无光。 哎， 那卧室黑暗无光对于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的规律都是很重要的。 嗯， 很多研究也表明了，说入睡之前和睡眠的时候暴露于光线之下，那么褪黑激素分泌呢会受到抑制，进而影响您的睡眠质量。如果说窗户漏光，或者是习惯睡懒觉，可以安装像这个遮光性比较好的窗帘。 哎， 如果说休息空间无法完全遮光，也要选择戴上眼罩睡觉。 嗯， 有一些措施。 对，所以说这事儿啊，其实真的也是因人而异。你比如说这保持黑暗嘛，我还真的喜欢那种透光的窗帘。 嗯， 不太喜欢那种真的全遮有遮光布那种窗帘。 我是喜欢睡觉的时候，真的把灯关掉之后是要拉开窗帘。 拉开窗帘。 嗯，对。哎，你干嘛这样看我？ 好神奇啊！ 我喜欢这样啊。 哦， 嗯， 就能看到周围。哎，我睡觉了啊！快来看，我睡觉了，嗯，啊！ 就是看到外边的 风景 啊，对对对， 看看星星啊。 嗯， 也是住在人家这别墅，这个郊区别墅人跟我们这住在这个， 哦，月朗星稀 啊，对，看看哎呀。那哪有隔壁啊？再来看看，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一定要屏蔽噪音啊，一定要让自己屋里边安静。还有睡前就刚才说到了，不要玩手机和电脑了。 是。 还有选择舒适的床品，其实这舒适也是我觉得因人而异的。比如说这材质上，有人就喜欢那种，人家喜欢，你像夏天喜欢那个竹凉席的，对吧？ 嗯， 你喜欢那个什么这个麻将凉席的啊，或者喜欢那个亚麻凉席的都有。所以说按照自己这个习惯啊，还有就是要勤换咱们这个床上用品，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确保一个床垫的舒适啊，及时的更换枕头啊，保持咱们卧室的整洁，这都是能让我们能够安心这个入睡的一种方式， 有助睡眠， 哎，有助睡眠，入睡更轻松， 嗯， 哈， 对， 嗯 嗯，哎，说完睡眠之后， 嗯，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 嗯， 这个是9岁小男子汉， 哎， 手举20斤垃圾桶为环卫工妈妈分忧， 嗯， 最近呢在贵阳，那么一个9岁的男孩，他也是手脚麻利的帮助自己，这个工作是环卫，从事环卫工作的妈妈，清收街边的垃圾桶里边的垃圾，而且呢这孩子是收搬举桶一气呵成， 妈妈说了，说每逢放假的时候孩子都会来帮忙，平时去上学的时候呢，回家也会自己做饭，就是很独立的一个很能干的孩子， 确实是一个小男子汉了哈。再来看一位勤快的大妈，这位大妈呢是真勤快啊，上了地铁就开始摘菜了啊。先别笑，我觉得这人大妈呀，我反正我看完之后，我觉得人大妈做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是吗？ 首先人摘的是豇豆啊，人摘的是豇豆啊，就然后呢，这个引发大家热议了。车上乘客也说了，说大妈上地铁之后稍微的喘了口气儿，休息两三分钟之后开始摘菜了。哎，但是人大妈呢，在摘的时候啊，是背上了一个塑料袋，把这摘菜剩下的垃圾小心的给收好了。所以说呢，你要说人家违反什么规则吗？你要不是摘韭菜，说有点异味，摘点豇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人家关键人家把这个摘完的东西人都收拾好了，人自己扔了呀，对吧？ 你知道我是想到了我经历的一件事情 啊， 就是有一次呢，吃早餐是在一个早市旁边有一个麦当劳，要吃早餐，然后呢发现有一个挺大的桌子，然后一个大妈一个人站了，肯定是刚从早市上买了一些新鲜的蔬菜，在那正在那分拣呢，然后就是旁若无人呐，这个店员呢也没有去干扰他，也没有去阻止他，他就在那儿一个人分拣，然后拣完之后吧，大妈把这个菜整理好之后，自己呢又拼了两张椅子在那一躺休息一下。 嘿，然后还一会儿啊，还得上楼那个 卫生间上个洗手间， 不是把那菜给洗洗啊，就省家里水了。 当时看到这一幕吧， 你说我岁数大不会这样吗？我就感觉我跟他们就特别理解这大妈啊。 我觉得大妈可能也是因为天气可能比较热，所以麦当劳里边有空调啊，她就可能觉得就是。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事儿咱们真的得两面说，一方面呢就是说。咱们真的得理解这些岁数大的人啊，他们有这种就是勤俭持家这种习惯。 是， 但是呢，我真觉得，无论您有多勤俭，或者天多热，您进去这个蹭凉纳凉，没人说您，对吧？而且我觉得说您那肯定是有问题。但是呢，您要进去之后啊，您说又占这个公共桌子，您还这个在这儿这不顾形象的躺在这儿，这事儿啊。就有点说不过去，而且您这摊一大张桌子，跟那摆摊的似的，跟那开始宅， 你知道， 这 大妈看到我吧，她也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我看到大妈，我看着她，然后呢，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冲我就是很 微微一笑，哎，姑娘过来一块宅呀，啊，帮个忙，这边别光看着， 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我觉得，大妈应该心里边也是明白，她可能确实也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要不然的话，我一定会过去说，大妈，我给您提一建议， 还真是这事儿啊，圆圆经常。会给人提点建议，对，这是一好习惯，对，挺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无论是您这个家里边这个家务多繁忙，工作多繁忙， 是 在我们公共场所不影响其他人的这个情况下，您在做自己的事儿，是吧？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七夕节的事儿。七夕节您准备怎么过？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陈奕迅的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都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 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这是一首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啊，七夕节怎么过呀？都送什么样的礼物啊？你看看，卢生恋歌就说了，自己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条裙子。 哦， 这个准备送给他的。 哦，是送出去的礼物啊。 哎，这是男，怎么我怎么啊？男士，送给这个对方一条很漂亮的裙子，连衣裙啊。 主要是 这天穿裙子是不是稍微晚点了？ 你。 啊，不对，我得从这好看，特好看、啊， 不解风情、啊。 不是，我就觉得，哎，还真是，你还说，真别说，我这人还其实不太懂浪漫， 嗯， 不太懂。然后，而且呢，是那种，还给会给人家这，人家本来挺浪漫，还得给人家挑点刺儿的那种、啊。 哎，其实我 比较务实，我这种人。 是 送也送肘子的那种人啊、 嗯。我们衷心的希望你送出的这个礼物，对方也喜欢。嗯， 对，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我其实挺替大家着急的。 嗯， 我觉得真的就应该说出来自己想要什么。我都差点把我最喜欢那把40000多那琴发在我的朋友圈里，我说是 谁喜欢我 有没有 送给我， 有没有要送礼物的啊？怕你们不知道买什么、嗯啊。 听你这么一说，我都开始替你担心了。 啊、 我觉得你不单是说。不单是说 这个终身大事的问题，连朋友现在都没有了，快 可能朋友都没得做了。来看丹丹怎么说呀？ 嗯， 说呢，最要说七夕最痛苦的， 嗯， 不是没有男朋友， 而是什么？ 而是有男朋友，只是呢，但是还是要跟工作来过节。 哦，就是俩人都得上班。 对对对， 这都很正常，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两情若是九成十， 又 岂 在 朝朝暮暮呢？ 没毛病啊、 嗯！ 来看看那个隔壁铁大，他说了，护士资格冲刺2000必做题，今天刚抽到的啊！ 加油加油、啊！ 马上考试了啊！ 哎、 我觉得这时候咱们还是分清一主次， 对， 先过节，不是先看书再过节啊！先看书， 没错没错、这个你想，两个人未来相爱的路也是很漫长的呢， 对， 一起携手度过呢， 哎、 不在这一天两天的。 而且人家也能理解，人家也是希望您是今天好好的，能够哎，就是取得一好成绩，对吧？先考试。 嗯 啊， 李硕说了，啊，开车的时候真的不能想织女。他说呢，这个不有一句说的吗？说这前世500次的回眸，才能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也要真心的祝福你节日快乐，每天快乐，给你一个美好的一天的开端，哎，把吉祥送给你。 嗯，送谁的呀？这是 人家没点名， 没点名，就是人家 心里的那个他。 哎，心里边那个人 是、 啊，还有这个陈志他也说了啊，这个没有两个人一起过情人节，没一起过过、 嗯。 今年本来啊，这好朋友送了2支口红给我， 哎， 然而呢， 发错货了，又没有节日礼物了，你说这算不算太惨了？ 是啊，我都觉得这是有点恶作剧了吧、 哎、 怎么那么巧就发错了？ 我不知道大家的这感觉哈，其实我倒觉得就是有一个朋友惦记着你、 嗯、 人家给你寄这礼物了，其实你的这个那份感情应该是收到了。 是， 但这那东西到没到，总有一天会到吧？ 哦哦哦， 对吧？总有一天会到， 对对对， 是不是、 嗯、 啊？别着急，别着急、 哎、 啊！ 别人心里有你，这也是很幸福啊！ 啊这就是一种幸福、 嗯、 啊。 俊说了，他说情人这个七夕节怎么过？略过 啊， 略过， 略过， 嗯 啊，还有睡过的， 是、 哎、有没有睡过的？哎，我跟你说，还真是这种不是季节，这种这个节日就应该啊， 嗯， 躺在家里边一捂被子，这凉凉快快的、 啊、 睡天觉，一直睡到七夕第二天，不知道有这个节日， 倒时差也没有这么倒的。 啊、还有这个。黑暗岁月里，他说了一堆试卷啊、 嗯， 这个班主任送我的礼物 啊、 哦，一堆试卷。 你这么小小年纪的，想那么多干嘛呀？专心答题吧。 谁说答试卷的一定小了？谁说答试卷一定小了？ 有班主任，那至少也是高中生。 大学也有班主任没？哦，你们、 嗯、班主任叫辅导员了，是不是？有区别吧？ 我们那时候还叫班主任 啊啊、 哦哦哦、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嗯、 啊。嗯， 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嗯。 哎，这个听说下了天啊，他说了，隔壁这个女寝的女生啊，把她男朋友送她的巧克力都给我吃了，她、 哎、 男朋友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听得挺开心的，但长肉的也是你啊， 对， 是吧？ 这事儿倒无所谓啊， 嗯，还有呢， 别说这个，隔壁寝室那个女的还不知道我跟她男朋友过节呢，啊、这就不太好了、啊。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这位叫有点甜说了， 嗯。 追我喜欢的偶像 啊！ 啊，有了我的爱豆，我还需要什么爱情？ 哎，爱、嗯、豆是什么玩意儿？ 爱豆就是偶像啊！ 哦哦哦，就是有了自己偶像，其实我觉得，对，也有跟哈、啊，是不是？ 对，也是一份情感 寄托嘛。虽然我不理解吧，啊，虽然不理解、 嗯、 啊， 就寄托一份情感。 对啊，还有其他朋友啊，这来看看那个李代发，他说了，要不是我玩 QQ、微博还有微信啊， 嗯， 我身边这都是单身，我都不知道啊，这今天是七夕， 哎， 对对， 就是这怪咱们烘托了气氛， 对、 嗯， 不应该说， 对对对， 以后我们七夕坚决不说七夕的事儿啊， 我们说情人节， 说春节的事儿，春节再说七夕啊、 嗯，什么节你也得送礼不是？ 总之，其实我真觉得啊， 嗯， 希望大家能找到幸福，无论是今天这个互动的是单身的人多，还是说已经找到幸福、 嗯、 今天准备过节还是在这个工作当中过节的人，都希望大家幸福、 哎、没错 对吧， 没错， 希望大家就是有情人都能幸福、 嗯、 啊，没有这个情侣的也是能够抓紧时间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那个这个情侣那个伴侣、 哎、没错、 啊、 没错， 希望 嗯， 你说 我送上祝福啊！ 啊， 就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份细水长流的爱情。 你看看，那就在天愿作比翼鸟， 是不是， 在地愿为连理枝吧。 哎，没错、啊、没错。 希望大家能够幸福啊，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啊！ 哎， 这是不是该放个结婚进行曲了？这时候，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把许巍的这首《爱情》送给你。 感谢你的恩典，你在我生命里，在岁月深处，你是美丽天空，在生命的寒冬，你如此温柔拥抱我，融化心里的冰雪，这恩赐对我的真爱如我初见。 北京时间九。